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请看《感应篇》第41节，慢其先生，盼其所事。这一节前面曾经介绍过，可是意思很深很多，言之不尽。那么这两句实实在在说呢，也是我们现前所犯的过失。虽然犯了，自己没有办法觉察，总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啊，自己做的都很好啊，这个也是我们翻译小组提到感应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非义之义，非理之理，非信之信，非此之此。实在说呢，我们智慧达不到，见识达不到啊，非义是不应该做的，这个义就是我们的本分，应当要做的啊，我们不应当做的，在现前好像是应当要做的，这一类呀，非义之义。眼前好像是对的，实际上在影响是错误的。你比如今天讲尖端科技，制造核子炸弹，制造些尖端武器，这是应该的，我们国防需要应该的。如果你想到那个后果呢，是毁灭整个人类，这错不应该的。中国古人呢有智慧，为什么中国不发展科学技术？如果要发展的时候，应当在2000年之前。2000年之前，中国要发展这个尖端科技的话，这个地球现在没有了。我们在古籍里都看到研究飞行，王莽时代，那个时候记载呀，就有人也做这个滑翔机呀。你说那个多早啊？指南针、火药，这诸位晓得是皇帝时代发明的。可是中国止于娱乐不会把它发展作为战争的武器。这中国人懂得什么是应该，什么是不应该，现前有利益，将来没有利益，后世没有利益，不应该做。眼前好像是没有利益，可是你想到将来后世有利益， 这个应当要做，这个要真实智慧才能看到。啊，那么底下是非离之理，亦是亦佛如是。啊，礼节是人与人交往一个规则，这个规则表达我们真诚，表达我们的爱心。啊，那个这就是礼节。那非礼上，这里头没有真诚，虚伪。啊，没有爱心，是手段的，这我们不应该做。啊，为了我们现前的利益，欺骗别人。啊，虚伪欺诈。啊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，这个国际上开会全是虚诈，没有一个真诚的呀，各怀鬼胎呀。啊，会议终了之后，大战爆发。啊，那么这种国际上的，这国际之间的说，这就非礼之礼呀。啊，我们人与人之间。啊，特别是有求于人帮助的时候，啊，总是看别人的脸色，啊，用种种手段来欺骗，啊，达到自己目的。啊，这种手段是不是真的能达到目的呢？不尽然。啊，达到目的都是一种因果报应的，啊，你用真诚。啊，决定不用啊，欺诳，一样能达到，人家还特别乐意帮助你。啊，你用不正当的手段，啊，表面上这个礼貌再周到，也会失信于人，以后人家不相信你了。啊，你要再建立信用，那相当不容易了。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啊，这个上面加上一个非，都是欺诈，都不是诚意。啊，慈悲心也是假的。啊，世间做慈善事业的人很多，几个是真的，几个是假的，我们要辨别清楚。啊，谚语里有所谓慈善家，慈善起家，那讽刺的话。啊，从事于慈善事业，他名利双收啊，名大慈善家，利得大富大贵。啊，到外面去劝化去捐助，啊，捐了10000块钱，做多少好事？做个2-3千，那很有良心的了。啊，1/3自己享受啊，这叫慈善起家了，这是非慈之慈啊。啊，这种事情在我们佛门挺多的。我过去在台北印经，我们版权业上，啊，印10000本，啊，印5000本，印刷厂常跟我说：“法师啊，你这是真的呀？”我说：“难道还是假的？”“有啊，人家是后面写印10000本呢，实际上只印2000本呢。” 他要我写，他也写上10000本了，实际上2000本。那么换句话，8000本呢，自己吃掉了。跟我们不一样的，我们真的版权页上多少那就是多少啊，绝对不会是假的啊。他说现在假的好多啊，我们才晓得啊，台湾佛法虽然兴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灾难？假的啊，就是连印经10000本只印2000本呢，他怎么会不遭难呢？啊，那么这个是属于说非信之信，非此之此。你印经后头是真信，真信不是真的，啊，也作弊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几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今天讲。曼奇先生判其所思也是这些事情啊，啊，轻慢老师啊，欺骗老师啊，阳奉阴违的啊，我们在工作上啊，啊，欺骗上司，欺骗同僚，啊，欺骗众生，自己以为所作所为都正确的，啊，自己利益得到了，啊，我要不这么做，我怎么能得利益？啊，现在整个社会风气如是啊。还有什么话说？啊，今天这个社会好像是不做欺诈的这些事就不能活了啊，做生意不逃税不欺骗主顾那怎么赚钱呢？啊，好像是一切你所积得的利益了啊，一定要靠欺诈，要靠这个手段。没有这个手段，这个人是笨人，这个人会被时代淘汰。啊，你说每个人有这种观念，这个世界还能太平吗？社会还能安定吗？灾难还能避免吗？我们要明了，我们要相信佛菩萨的话，要相信古圣先贤的话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，积德累功决定正确啊，对于老师要尊敬啊，老师的尊敬并不限于表面，最重要的依教奉行啊，这是真尊敬啊！啊，那么对于我们的工作，一定要负责任啊，负责尽职，尽心尽力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，这是报恩啊！佛家天天念的“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”。啊，报恩济苦就在我们自己，能够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。这个汇编注解里头引用的这些几段讲得好，都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啊，这汉明帝。佛教传到中国，汉明帝的功劳不可没。啊，是他派使节到西域迎亲过来的。 啊，这个人就是尊师重道的人，啊，能尊师重道，一定能孝顺父母，啊，这是孝亲的，孝亲尊师的好榜样啊。身为帝王，啊，做出来给大家看。啊，他的老师桓荣对老师诚敬，啊，对老师的礼遇，都能叫别人看到受感动。啊，那么下面提到岳飞，岳飞的老师是周同。我们在历史上都读过，啊，岳飞的武艺跟周同学的，啊，周同将他自己最心爱的一张弓送给岳飞，啊，这张弓是很强的弓。300斤重，就拉开的时候300斤，普通人拉不动的，啊，那么你就晓得那个箭射得远，啊，周同死了，每年到忌日这一天，岳飞一定要到去扫墓，啊，祭拜的时候一定用这支弓射3支箭，念念不忘老师，啊，老师教导的东西要在坟墓前面还要一样表演出来给老师看，视死如视生啊，你说这个情多厚，啊，恩德多厚，啊，不能够孝亲尊师，不会有成就，纵有成就也不是善人，啊，果报决定在善途。这个后面引用古礼的这一段，啊，诸位自己可以去读。四师之道啊，去跟老师啊，啊，学生跟老师学习的道理啊，如子弟之事父兄，你就从前讲行，现在不行了，啊，现在我们对父母也没看在眼睛里头，这讲不通了，啊，从前的社会有家教啊，现在尤其是富贵人家，啊，这个做父母都忙着应酬，没有时间照顾儿女啊，儿女交给谁照顾呢？佣人，啊，佣人给他带小孩，一个星期难得跟儿女见一两次面，啊，他自己这一生成就了，下一代完了，儿女跟父母没有亲情，啊，他怎么不怀疑，怎么不猜忌，古时候不一样，古时候确实有家教。 父母要做儿女的榜样，让他从小常常看到，常常听到，他会记在心里。所谓是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他懂得怎样侍奉父母，怎样侍奉兄长。现在这种教育完全废弃掉了，完全没有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读古书，人家说四思之道，当如子弟之事父兄，谁懂啊？这下面举几个例子，行随其后，长辈在前面，晚辈在后面，现在儿女行者在其前，父母跟着他颠倒了，现在是，所以有人说，孝子，孝子怎么讲？孝顺儿子，父母也孝顺，孝顺自己儿女啊。世界颠倒了，坐列于旁，坐的时候坐在长者的旁边，路遇则振立拱手，言谈则勤而虚心。这是我们今天念念，看看古时候的社会状况。现在这种状况你见不到了，不但见不到，连听都听不到了。我们要不读古书，哪里会知道？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。回令忧虑而不易，这句话就是说，无论在顺境逆境，对于老师恭敬的那个心态永远不变。吉凶祸福与之同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给老师同患难。生则礼言归步，死则心伤三年，若此则受其刑。老师活着时候要以真诚恭敬心照顾老师，照顾老师一辈子，所以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没有两样，所以从前做老师的人愿意教学生的，学生明白这个道理。学生怎么明白呢？父母教的，父母教子弟事事之道，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，相互教啊。做父母的没有办法跟儿女说我是你的爸爸妈妈，你要孝顺我，说不出口啊。 儿子问我为什么要孝顺你啊？第三者来讲，同样一个道理，老师对学生也不能说我是你的老师，你要尊重我，也说不出口啊。父母教啊，所以父母跟老师配合得很好，才把这个人教成。两边缺了一边，都没有办法教好。啊，这个里头有一些小故事，啊，诸位自己去看。啊，他这里就说有个农家，啊，这是中国古人，存心厚道啊，凡是不善的，不写他的名字。啊，这存心厚道，就说哎，有这么一个人家。啊，他生一个儿子，请先生来教书。啊，意识很切，但是对老师非常简慢。啊，没有恭敬心。啊，可是这个老师不错，老师真的尽心尽力教诲。可是他这个小孩长大之后还是一事无成，还是去务农。啊，这个是说明什么？说明啊，轻慢先生的果报。先生教的还是认真，你还是发不起来。啊，这是说果报的事情。啊，这个后这个地方讲的这些果报很多。所以教学我们出家了，出家人所从事的工作是师道，是一个从事社会教育的工作者，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啊自己的身份。比一般学校啊担任教职的，我们的责任还要重。啊，世间这些教师啊，我们讲现代的，不说从前的。偏重在技术的教学，啊，佛法的教学偏重在智慧的启发，真的是发身慧命的，我们今天选择是这么一个行业，啊，显示的是这样的身份。这个工作要做不好，就是误人子弟，就是欺谎众生，也欺谎佛陀。啊，你说这个罪名多重？所以出家难呐。李老师一生不敢劝人出家，劝人皈依，不敢劝人受戒，不敢劝人出家。印光大师一生不给人剃度，什么道理？知道从事这个行业不容易。 啊，如果做不好，罪过太大了。何必帮助一个人造这么样重罪？啊，但是做好了，功德无比殊胜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啊勉励自己，纵然自己初出家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么严重，糊里糊涂就出家了。啊，出家之后啊，你现在知道了，就要认真努力，一定的要把教化众生的事情做好。啊，老老实实，啊，要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